吴瑞，秦时鄱阳令也，甚得江湖间民心，号曰鄱君。天下之初叛秦也，情不归瑞，瑞弃之，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。沛公攻南阳，乃遇瑞之将梅宣，与协公西离，降之。即项羽相望，以瑞率百越左诸侯从入关，故立瑞为衡山王，都诸。其将梅宣功多，封十万户，为列侯。项籍死，上以宣有功，从入武关，故得瑞，喜为长沙王，都临湘。一年薨，谥曰文王。子成王陈嗣，薨，子哀王回嗣，薨，子恭王右嗣，薨，子敬王差嗣。孝文后七年薨，无子，国除。初，文王睿，高祖贤之，制诏御史。长沙王忠，其定著令，至孝惠高后时，封睿庶子二人为列侯，传国庶士爵。赞曰：昔高祖定天下，功臣异姓而望者八国，张耳、吴瑞、彭越、秦布、臧荼、卢绾与两韩信，皆邀一时之权变，以诈立成功，贤德列土，南面称孤，见宜强大，怀不自安，势穷势破，蹙谋叛逆，终于灭亡。张耳以治权，质子亦失国，唯吴瑞之起不失正道，故能传号武士，以吴嗣爵。庆流之术，犹以以服，著于假令而称中也。